第60回，牛魔王霸占富华岩，孙行者二调芭蕉扇。徒弟说：“ 大力王即牛魔王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，假名火焰山。” 徒弟道：“ 不是，不是。大圣若肯赦小神之罪，方敢直言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你有何罪？直说无妨。” 徒弟道：“ 这火原是大圣放的。” 行者怒道：“ 哼，我在哪里？你这等乱谈，我可是放火之辈。” 徒弟道：“ 是你也不认得我了。此间原无这座山，因大圣500年前大闹天宫时，被显圣擒了，亚父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，锻炼之后开顶，被你踢倒丹炉，落了几个砖来，内有余火，到此处化为火焰山。我本是兜率宫守炉的道人，当被老君怪我失手，降下此间，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。” 八戒闻言恨道：“怪到你这等打扮，原来是道士变的徒弟。”行者半信不信道：“ 你且说，早寻大力王何故？” 徒弟道：“ 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，他这厢撇了罗刹，现在积雷山魔云洞有个万岁狐王，那狐王死了，遗下一个女儿叫做玉面公主，那公主有100万家私无人掌管。2年前仿照牛魔王神通广大，情愿倒赔家私，招赘为夫，那牛王弃了罗刹，久不回顾。若大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，方借得真善。一则善吸火焰，可保师父前进；二来永除火患，可保此地生灵；三者赦我归天，回教老君法旨。” 行者道：“ 积雷山坐落何处？到底有多少路途？” 徒弟道：“ 在正南方，此间到彼有3000余里。 行者闻言，即吩咐沙僧、八戒保护师父，又叫徒弟陪伴不回。随即呼的一声，渺然不见。 哪里消半个时辰，早见一座高山林汉暗落云头，停立巅峰之上观看，真是好山。 高不高，顶魔碧汉；大不大，根扎黄泉。山前日暖，岭后风寒。山前日暖，有3冬草木无枝；岭后风寒，见9下冰霜不化。龙潭皆涧水长流，虎穴依崖花放藻。水流千派似飞琼，花放一心如不紧。环湾岭上环湾树，歌叉石外歌叉松。真个是高的山，峻的岭，陡的崖，深的涧，香的花，美的果，红的藤，紫的竹，青的松，翠的柳，八节四时言不改，千年万古色如龙。大圣看过多时，步入尖峰，入深山找寻路径，正自没个消息，忽见松荫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只香兰，袅袅挪挪而来。大圣闪在怪石之旁，定睛观看，那女子怎生模样？娇娇倾国色，缓缓不移脸，貌若王强，颜如处女，如花解语，似玉生祥。 高髻堆青躲碧雅，双睛湛绿横秋水。香裙半露弓鞋小，翠袖微梳粉万长。说什么暮雨朝云，真个是朱唇皓齿，锦江华腻峨眉秀，赛过文君与薛桃。那女子渐渐走近石边，大圣躬身施礼，缓缓而言曰：“女菩萨何往？”那女子未曾观看，听得叫闻，却自抬头，忽见大圣的相貌丑陋，老大心惊，欲退难退，欲行难行，只得战兢兢，勉强答道：“ 你是何方来者？敢在此间问谁？” 大圣沉思道：“我若说出取经求善之事，恐这厮与牛王有亲，且只以假亲托意来请魔王之言而答方可。”那女子见他不语，变了颜色，怒声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问我？”大圣躬身陪笑道：“ 嘿嘿，我是翠云山来的，出到贵处不知路径，敢问菩萨此间可是积雷山？” 那女子道：“ 正是。” 大圣道：“ 有个魔云洞坐了何处？”那女子道：“ 你寻那洞作甚？” 大圣道：“ 我是翠云山八家洞铁扇公主央来请牛魔王的。” 那女子一听铁扇公主请牛魔王之言，心中大怒，彻耳根子通红，破口骂道：“ 哼，这贱婢着实无知，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，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、绫罗缎匹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自自在在受用，还不知羞，又来请他怎的？” 大圣闻言，情知是玉面公主，故意子撤出铁棒，大喝一声道：“ 哼，你这泼贱，将家私买住牛王，诚然是赔钱嫁汉，你倒不羞，却敢骂谁？” 那女子见了，唬得魄散魂飞，没好步乱洗金莲，战兢兢回头便走。这大圣吆吆喝喝随后相跟，原来穿过松阴就是魔云洞口，女子跑进去扑的把门关了，大圣却收了铁棒，可可停步看时毫无所在。树林森密，崖霄灵层，碧罗阴冉冉，兰蕙味辛辛，流泉树欲穿修竹，巧石之机待落影，烟霞龙远秀，日月照云平，龙吟虎啸，鹤唳莹鸣，一片清幽真可爱，奇花瑶草景长明，不亚天台仙洞，胜如海上蓬影。且不言行者这里观看景致，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，唬得兰心兮兮，进入书房里面。原来牛魔王正在那里静玩丹书，这女子没好戏，倒在怀里抓耳挠腮，放声大哭。牛王满面陪笑道：“ 哈哈，美人休得烦恼，有甚话说？” 那女子跳天锁地，口中骂道：“ 哼，泼魔害杀我也！” 牛王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你为甚事骂我？” 女子道：“ 我因父母无依，招你护身养命，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，你原来是个惧内的庸夫。” 牛王闻说，将女子抱住道：“ 哈哈哈，美人，我有哪些不是处，你且慢慢说来，我与你赔礼。” 女子道：“ 适才我在洞外闲步花阴，折兰彩绘，忽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猛地前来施礼，把我吓个呆正，即定性问是何人，他说是铁线公主央他来请牛魔王的，被我说了两句，他倒骂了我一场， 将一根棍子赶着我打，若不是我走得快些，几乎被他打死，还不是招你为祸，害杀我也。 牛王闻言，却与他整容赔礼，温存良久，女子方才息气。魔王却发狠道： 哼，美人在上，不敢相瞒，那芭蕉洞虽是僻静，却清幽自在。我山妻自幼修持，也是个得道的女仙，却是家门严谨，内无一尺之通，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样来？这像是哪里来的怪妖，或者假辍名声，至此防我？等我出去看看。 好魔王拽开布，出了书房，上大厅取了披挂，结束了，拿了一条混铁棍，出门高叫道： 是谁人在我这里无状？ 行者在旁见他那副模样与500年前又大不同，只见头上戴一顶水磨银亮蜀铁盔，身上冠一副戎穿锦绣黄金甲，足下踏一双卷肩粉底麂皮靴，腰间束一条攒丝三股湿蛮带，一双眼光如明镜，两道眉眼似红泥，口若血盆，齿排铜板，吼声响震山神怕，行动威风恶鬼慌，四海有名称混世，西方大力号魔王。这大圣整一上前，深深的唱个大诺道： 哎，长兄还认得小弟吗？ 牛王打礼道： 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吗？ 大圣道： 正是正是，一向久别未拜，适才到此问一女子，方得见兄，风采果胜长，真可贺也。 牛王喝道： 且休教舌，我闻你闹了天宫，被佛祖降压在五行山下，尽解脱天灾，保护唐僧西天见佛求经，怎么在浩山枯松见火云洞把我小儿牛圣婴害了？正在这里挠你，你却怎么又来寻我？ 大圣作礼道： 嘿嘿，长兄不得不怪小弟，当时令郎捉住武师要食其肉，小弟进得不得，请观音菩萨欲救我师，劝他归正，现今做了善财童子，比兄长还高，享极乐之门堂，受逍遥之永寿，有何不可？反怪我也。 牛王骂道： 哼，这个乖嘴的猢狲，害子之情被你说过，你才欺我爱妻，打上我们何也？ 大圣笑道： 嘿嘿嘿，我因半夜长兄不见，向那女子拜问，不知就是二嫂子，因他骂了我几句，是小弟一时粗鲁惊了嫂嫂，望长兄宽恕宽恕。 牛王道： 既如此说，我看故旧之情，饶你去吧。 大圣道： 嘿嘿，既蒙宽恩，感谢不尽，但尚有一事奉读，万望周济周济。 牛王骂道： 哼，这猢狲不识其道，饶了你倒还不走，反来缠我，什么周济周济？ 大圣道： 实不瞒长兄，小弟因保唐僧西进，路则火焰山不能前进，询问土人，知尊嫂罗刹女有一柄芭蕉扇，欲求一用，昨到舅府奉拜嫂嫂，嫂嫂坚持不息，是以特求长兄，望兄长开天地之心，同小弟到大嫂处一行，千万借善神灭火焰，保得唐僧过山，及时完毕。 牛王闻言心如火发， 遥想钢牙骂道：呵呵，你说你不无理，你原来是借善之故，一定先欺我山妻，山妻想是不肯，故来寻我，且又感我爱妾。常言道，朋友妻不可欺，朋友妾不可灭，你既欺我妻，又灭我妾，多大无理，上来吃我一棍。 大圣道： 嘿嘿，哥要说打，弟也不惧， 但求宝贝是我真心，万祈借我使使。 牛王道：你若三合敌的我，我找山鸡借你，如敌不过，打死你，与我血恨。 大圣道：哥说的是，小弟这一向疏懒，不曾与兄相会，不知这几年武艺比昔日如何，我兄弟们请演演棍看。 那牛王哪容分说，扯混铁棍劈头就打。这大圣持金箍棒随手相迎，两个这场好斗，金箍棒混铁棍，变脸不以朋友论。那个说：正怪你这胡损害死情。这个说： 你令郎以得道修嗔恨。 那个说：你无知怎敢我上门。这个说： 我有因特地来相问。 一个要求擅自保唐僧，一个不借芭蕉特比邻。语序言来诗就情，举家无意皆生愤。牛王棍起赛蛟龙，大圣棒迎神鬼遁。初始争斗在山前，后来齐驾祥云进。半空之内显神通，五彩光中识妙运。两条棍响震天关，不见输赢皆棒寸。这大圣与那牛王斗经百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只听得山峰上有人叫道： 牛爷爷，我大王多多拜上，幸似枣林，好安坐也。 牛王闻说，使混铁棍支住金箍棒，叫道： 哼，猴孙，你歇住了，等我去一个朋友家抚慰来者。 言毕按下云头，径至洞里，对玉面公主道： 哈哈，美人，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孙悟空猢狲，被我一顿棍打走了，再不敢来。你放心，耍子，我到一个朋友处吃酒去也。 他才卸了盔甲，穿一领压青简绒袄子走出门，挂上碧水金睛兽，找小的们看守门庭，半云半雾，一直向西北方而去。 大圣在高峰上看着，心中暗想道： 嘿嘿，这老牛不时又结识了什么朋友，往哪里去赴会？等老孙跟他走走。 好行者将身晃一晃，变作一阵清风赶上，随着同去。不多时，到了一座山中，那牛王既然不见。大圣聚了元身入山寻看，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，潭边有一座石碣，碣上有六个大字：乃乱石山碧波潭。大圣暗想道： 嘿嘿，老牛断然下水去了，水底之精，若不是蛟精，必是龙精、鱼精，或是龟鳖、猿驼之精，等老孙也下去看看。 好大圣念着绝念个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螃蟹，不大不小的，有36斤重，扑的跳在水中，静沉潭底。忽见一座玲珑剔透的牌楼，楼下拴着那个碧水金睛兽，进牌楼里面却就没水。大圣爬进去仔细看时，只见那壁厢一派音乐之声，但见诸公贝雀与世不殊，黄金为屋瓦，白玉做门书，平开戴帽甲，剑气珊瑚竹，祥云瑞霭灰莲座，上接三光下八曲，非是天宫并海藏，果然此处赛澎湖。高堂设宴罗宾主，大小官员冠冕珠，忙呼玉女捧牙盘，催唤仙娥调绿缕，长精明巨蟹舞，别吹笙驼击鼓，厉汉蜘蛛照尊主， 鸟篆之文列翠屏，虾须之莲挂狼舞，八音叠奏杂仙照，宫商响彻恶云晓，青头卢髻抚瑶色，红颜马郎品玉晓，贵婆顶线香樟府，龙女头簪金凤翅，吃的是天厨八宝珍馐味，饮的是紫府琼浆熟韵老。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，左右有三四个蛟精，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，两边乃龙子龙孙龙婆龙女。正在那里觥筹交错之际，孙大圣一直走将上去，被老龙看见，即命拿下那个野蟹来。龙子龙孙一拥上前，把大圣拿住。大圣忽作人言，只叫 饶命饶命。 老龙道，你是哪里来的野蟹，怎么敢上厅堂，在尊客之前横行乱走，快早供来，免如死罪。郝大圣假捏虚言，对众供道， 生自湖中为活，傍牙作窟全居，盖因日久得身疏，官受横行戒事，踏草脱泥落索，从来未习行义，不识法度冒王威，福望尊慈恕罪。 座上众经闻言，都躬身对老龙作礼道，谢介事出入瑶宫不知王礼，望尊公饶他去吧。老龙称谢了，众经急叫，放了那厮，切记打外面伺候。 大圣应了一声，往外逃命，径至牌楼之下，心中暗想道，嘿嘿，这牛王再次贪杯，哪里等他散，就是散了也不肯借善于我，不如偷了他的金睛兽，变作牛魔王去哄那罗刹女，骗他扇子，算我师父过山为妙。 郝大圣即现本相，将金睛兽解了缰绳，扑一把跨上雕鞍，径直骑出水底，到于潭外，将身变作牛王模样，打着兽，纵着云。不多时，已至翠云山芭蕉洞口，叫声开门。那洞门里有两个女童，闻得声音开了门，看见是牛魔王嘴脸，急入报， 奶奶爷爷来家了。 那罗刹听言，忙整云缓，急移连步出门迎接。这大圣下雕鞍，牵进金睛兽，弄大胆诓骗女家人。罗刹女肉眼认他不出，即携手而入，找丫鬟设座看茶。一家子见是主公，无不敬谨。须臾间，续集寒温，牛王道， 哈哈哈，夫人久阔。 罗刹道， 大王万福。 又云， 大王宠幸新婚，抛撇奴家，今日是哪阵风吹你来的？ 大圣笑道， 哈哈哈，非敢抛撇，只因一面公主招后，家世繁荣，朋友多故，是以急留在外，却也又置得一个家当了。 又道，今闻父空那厮保唐僧将近火焰山界，恐他来问你借扇子，我恨那厮害子之仇未报，但来时可差人报我，等我拿他分尸万段，以雪我夫妻之恨。 罗刹闻言低泪告道， 大王，常言说，男儿无父财无主，女子无夫身无主，我的性命险些不着这胡孙害了。 大圣得故子发怒骂道，那泼猴几时过去了？ 罗刹道，还未去，昨日到我这里借扇子，我因他害孩儿之故，披挂了抡宝剑出门，就看那胡孙，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，说大王曾与他结义。 大圣道，是 500年前曾拜为七兄弟。罗刹道： 被我骂也不敢回言，砍也不敢动手，后被我一扇子扇去，不知在哪里寻个定风法，今早又在门外叫唤，使我又使扇扇莫想格动，吉伦见砍时他就不让我了，我怕他棒中，就走入洞里紧关上门，不知他又从何处钻入我肚腹之内，先被他害了性命，是我叫他几声叔叔，江山与他去也。 大圣又假意捶胸道：哎，可惜可惜，佛人错了，怎么就把这宝贝与那猢狲闹杀我也？罗刹笑道： 呵呵，大王息怒，与他的是假善，但哄他去了。 大圣问：真善在于何处？ 罗刹道： 放心放心，我烧着哩。 叫丫鬟整酒接风贺喜，遂情微奉上道： 大王，燕儿新婚，千万莫忘结发，且吃一杯香中之水。 大圣不敢不接，只得笑吟吟举觞在手道：夫人先饮，我因图纸外产，久别夫人，早晚蒙护守家门，全为酬谢。 罗刹复接杯斟起， 帝与大王道： 自古道妻者其也，夫乃养身之妇，讲什么谢。 两人谦谦讲讲，方才坐下寻酒。大圣不敢破婚，只吃几个果子，与他言言语语。酒至数巡，罗刹觉有半酣，色情微动，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，搭搭捏捏，携着手，俏语温存，并着肩，低声抚酒，将一杯酒，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却又不过。大圣假意虚情，相陪相笑，没奈何，也与他相依相偎。果然是钓尸钩，扫愁肘，破除万事不过酒。男儿历劫放襟怀，女子忘情开笑口。面赤似妖桃，身摇如嫩柳。絮絮叨叨话语多，年年恰恰风情有。时见亮云环，又见轮间手。几番常把脚儿翘，数次美将衣袖抖。粉镜自然底，蛮腰见绝扭。合欢言语不曾丢，酥胸半露松筋扭。醉来真个玉山颓，行眼摩索极弄丑。大圣见这等酣然，暗自留心，挑逗道： 夫人，真善字你收在哪里？早晚自信，但恐孙行者变化多端，却又来骗去。 罗刹笑嘻嘻的，口中吐出只有一个杏叶大小。帝曰：大圣道， 这个不是宝贝。 大圣接在手中，却又不信，暗想道： 这些些怎生扇得我面？他又是假的。 罗刹见他看着宝贝沉思，忍不住上前将粉面温在行者脸上，叫： 亲亲，你收了宝贝吃酒吧，只管出神想什么哩。 大圣就趁脚敲问他一句道： 这般小小之物，如何扇得800里火焰？ 罗刹九桃真性无忌惮，就说出方法道： 大王，与你别了二载，你想是昼夜贪欢，被那玉面公主弄伤了神子，怎么自家的宝贝事情也都忘了？ 只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饼儿上第七缕红丝，念一声： 同须喝兮兮吹壶，即长一丈二尺长短。这宝贝变化无穷，哪怕他80000里火焰，可一闪而消也。 大圣闻言 切切记在心上，却把善儿也吟在口里，把脸抹了一抹，现了本相，厉声高叫道： 哼，罗刹尼，你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，就把我缠了这许多丑勾当，不休不休。 那女子一见是孙行者，慌得推倒桌席，跌落尘埃，羞愧无比，只叫 气杀我也，气杀我也。 这大圣不管他死活，脆脱手拽大步，竟出了芭蕉洞，正是无心贪美色，得意笑颜回。将身一纵，踏祥云跳上高山，将扇子吐出来，演演方法，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上第七缕红丝，念了一声同须喝息，喜吹虎，果然长了有一丈二尺长短，拿在手中仔细看了又看，比前番假的果实不同。只见祥光晃晃，锐气纷纷，上有36缕红丝穿经渡落，表里相连。原来行者只讨了个长的方法，不曾讨他个小的口诀，左右只是那等长短，没奈何，只得牵在肩上，找旧路而回，不提。却说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与众经散了宴席，出得门来，不见了碧水金睛兽。老龙王据众经问道：是谁投放牛爷的金睛兽也？众经跪下道： 没人敢偷，我等聚在宴前共酒捧盘，共唱奏乐，更无一人在前。 老龙道：家乐断乎不敢，可曾有甚生人进来？龙子龙孙道： 适才安坐之时，有个谢经到此，那个便是生人。 牛王闻说，顿然醒悟道：不消讲了，早间鲜有着人邀我时，有个孙悟空保唐僧取经，路遇火焰山难过，曾向我求借芭蕉扇，我不曾与他，他和我赌斗一场，未分胜负，我却丢了他，尽付盛会。那猴子千般伶俐，万样机关，断乎是那厮变作谢经来此打探消息，偷了我兽，去山七处骗了那一把芭蕉扇而已。众经见说，一个个胆战心惊，问道：可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吗？ 牛王道：正是。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处，且要躲避他些。 老龙道：似这般说，大王的俊奇却如之何？ 牛王笑道：哈哈哈，不妨不妨，列公各散，等我赶他去来。 遂然分开水路，跳出潭底，驾黄云径至翠云山芭蕉洞，只听得罗刹女跌脚捶胸，大呼小叫，推开门，又见碧水金睛兽拴在下面。牛王高叫： 夫人，孙悟空哪厢去了？ 众女童看见牛魔，一齐跪下道： 爷爷来了。 罗刹女扯住牛王，磕头撞脑，口里骂道： 哼，泼老天杀的，怎样这般不谨慎，找那猢狲偷了金睛兽，变作你的模样，到此骗我。 牛王切齿道：猢狲哪厢去了？罗刹捶着胸膛骂道： 那泼猴赚了我的宝贝，现出原身走了，气杀我也。 牛王道： 夫人保重，勿得心焦，等我赶上猢狲，夺了宝贝，剥了他皮，坑碎他骨，摆出他的心肝与你出气。叫拿兵器来。 女童道： 爷爷的兵器不在这里。 牛王道： 拿你奶奶的兵器来吧。 势必将两把清风宝剑捧出，牛王脱了那赴宴的压青绒袄，束一束贴身的孝衣，双手绰剑走出芭蕉洞，竟奔火焰山上赶来。正是那忘恩汉骗了痴心妇， 烈性魔来进木叉人，毕竟不知死去吉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